三、做文明行为的监督者，请您积极维护环境卫生，积极劝阻、制止、举报各种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举手投足关系三和形象，点点滴滴折射文明素质。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身体力行，共同维护好三和的环境卫生。三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远方，爱生活，最长的你的距离你好。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如果你说你喜欢的话，这说明你还没到35岁。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啊，发现员工一旦达到了35岁，就会非常对工作产生厌倦，感到沮丧，步入到工作厌倦期。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没有达到35岁，刚刚进入职场的人会觉得，哇，工作好有希望啊，职场充满热情啊。但是在工作当中已经35岁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了解到了职场生活的真相了，所以也就没有热情了，开始厌倦了。那当然，我作为一个快要到35岁的人，我也慢慢体会到了这个真相了。很多人问职场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呀？各位，职场生活的真相就是职场会让你没有生活。安慰一个人跳舞， 就回到结局，我一个人跳舞， 想他就痛到安全的梦。 一个人跳舞，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最近王力宏又出新招了啊，最新的专辑叫做 AII 出来了。当然宣传期呢他也是到处奔波，婚后的王力宏这一次的宣传期有点不同，他携他的娇妻一起为他的新专辑开始打宣传战了。有人说带着老婆干活应该是事半功倍了吧。这首歌王力宏 Julia。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 Hey, hey,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廖崇尚送上的一曲《天凉好个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雪莉陪着你一路上，在秋天不要感冒了。这是微信听众群当中曾经留的，说什么事儿最近让我笑出声呢？我经常刷段子微博，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刷着刷着微博，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哎呀，盯着手机一个人在那傻乐。然后，从来你没有发现，当你傻乐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开始后退了一步。有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感情却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照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这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未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个一个，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笨小孩， 笨小孩，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现呐、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 张学友《偷心》，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结婚不一定是感情，离婚一定是没有爱情。生活在一起不看年龄，聊不下去发表情呗。五月天，盛夏光年。 我骄傲的品味，我痛恨的平凡，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盛夏去打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来。 Why me? Why me? 在这个舞台上，享受绚烂的灯光，麦克手中闪了闪，全场我来唱，肆无忌惮的现场，不顾我原唱，整个舞蹈也漂亮。Super Super Young， 现在是8:29。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沛时间。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拉萨，而带上的书是我怕没有机会选择真正喜欢的生活。有时候可能会想不通，到底是什么阻拦了我们去选择真正喜欢的生活，也许正是你每天不得不做的事情吧。作者刘笑佳是个大大咧咧的北京姑娘，他这样说道：总觉得北京像块包装精美的糖，许多人被他五彩斑斓的糖纸诱惑，然后被牢牢粘住，被工作粘住，被家庭粘住，被别人的眼光粘住，被世俗的价值观粘住，其实都只是被自己的心粘住了，而我不希望再被粘住了。就这样，刘笑佳在看清了拦着自己的是什么之后，勇敢地选择放弃，用心说服父母和男友之后，他就踏上了一个人的旅程。火车快到那区时，刘笑佳在高原上看到了彩虹的尽头。原来他不是浸在传说中的泉水里，也不是隐没在天边，而是清晰地浮现在高原那深绿的草色间。就在那同一片草色里，还有活蹦乱跳的藏狗、撒欢的藏野驴和到处打洞的田鼠。晚点一个多小时，刘笑佳终于到达拉萨。下了火车，没有氧气稀少的感觉，毕竟拉萨海拔才3680米，比起之前让他流鼻血的唐古拉山口的海拔已经不算什么了。拉萨的阳光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个初到这里的旅人，坐在一路公交车上，看着像棉花糖一样可爱的白云，突然遥遥望见布达拉宫，刘笑佳特激动地使劲往外看，明明已经是下午4点，光线却比北京夏天正午的阳光还要强烈，晃得刘笑佳半天睁不开眼。虽然时间这个东西从不会懒惰变慢，但刘笑佳觉得到拉萨的第一天过得比在北京的任何一天都要长。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出境拉萨的话，比较理想的路线是由西宁坐火车到格尔木，再由格尔木经青藏线坐汽车到拉萨。可以读读今天这本书，我怕没有机会选择真正喜欢的生活。2013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当当网售价19.9元。 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仍旧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就带一丝丝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都很难平静。从你的泪滴，我找到被爱过的证据。有冲动想哭泣，只好紧紧抱你。 张信哲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莱陪着你。奶茶刘若英说，我以前庆幸自己是个歌手，是因为呢喜欢在台上唱歌，后来庆幸自己是一个歌手，是因为唱歌记录了自己最真实最苦痛也是最美好的瞬间。我想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啊，也是这样，每一个歌声旋律当中也许都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和记忆。刚看朋友圈有人感叹说，音乐多么美好的艺术品，同时又是多么便宜，它便宜地记录了我们的时光。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可是童话里的情节是该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要有梦想，有勇敢去闯，其实这一场漂亮的仗。 一路的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四方四荡，怀抱海的梦，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可是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 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没有什么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 好狠的 大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和风光，在永远都不会忘，都远近都不 镜子里的我睡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四方四荡，怀小孩的梦， 推开 推开 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热，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漫长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 浩瀚的 大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 在永远都不会忘， 多远都不 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漫长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 浩瀚的 大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 在永远都不会忘， 多远都不会忘。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你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将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冷暖，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也算没有人作伴。Oh yeah， 自由和落网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 8:53。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方，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